Bubble Lifestyle。 城市的星光在哪里？世界无限宽广，如果你的信心还保有着一双翅膀。星夜狂想曲，欢迎收听 FM91.3 星夜狂想曲，我是主持人李星云。今晚我来做一个题目，是最近最热门的话题，也是一年一度的2018两厅院的夏日爵士音乐节。其实我们节目当中我也蛮常放爵士乐的齁。那每年的这个夏天，其实现在台北的听众越来越幸福了。这个爵士音乐节每年都会请到国外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些音乐人、歌手或是乐手。那今年呢，哇，这个阵容一列出来又让人家想要去买票了。好，我们今天就来听听这几位即将要来台湾演出的这些非常优秀的艺术家们。那首先我来播一个 Jazz Mia Horn。 好，她的声音非常的特别，而且嗓音很好哦。小的时候呢，她的祖母哦，这个女孩子她的阿嬷，她就是一个很热爱爵士的一个钢琴手，而且呢从小就把这个小女孩的小名取作叫做 Jazz。 有没有这么酷的阿嬷？从小可能是不是就希望自己的孙女走上这个爵士之路呢？原来他就帮他取了这样子一个很可爱的这个小名叫 Jazz。 所以Jazz Mia 他的名字真的就叫做爵士女孩。好，首先来欣赏 Jazz Mia 所带来的 Tight 这首歌。Diddly, for a while I'm swift and bit little, do do do do do do, hey, hot to bit bit do, but do, I don't know where my man is, where can he be, what is he doing, I've been asking questions all over town, hoping to be found, I'm on the loose, I don't dig it, take my advice, girlIf you find a man, hold on tight. Don't let him, don't let him, don't let him, don't let him. Hold on to him tight. Don't let him go. don't, lady of heaven, slip away from him. Hold on to him tight. Don't ever let him go. Hold on to him tight. Don't let him go. Hold on to him tight. 每年夏天，台北都会举办这个爵士音乐节。其实世界各地也都有很多很多的这种 jazz festival， 我自己也很爱看。有一次跑到这个荷兰的海牙去看这个North Sea 北海音乐节，这个爵士音乐节也是都是历经好几天的，而且呢那个阵仗比台北的还要大很多，就是呢你从中午进去一点大概就可以一直看秀，就是有各个大小舞台啊，然后我就会很紧张的拿着一个有点像课表一样啊，就是一点半是哪一个 band 要演出，然后两点半又有另外一个舞台，又有哪一个我欣赏的这个贝斯手的这个乐团表演，所以呢疲于奔命哈，就是每天就带着那一张纸，然后一直在追这些我很爱的这些乐手们。不过很过瘾，就是每次在爵士音乐节里头，其实你都可以听得到很多很多，有的是歌手啊，有的是 big band 啊，有的是比较前卫的啊，这种四重奏、五重奏等等的。那现在的流行音乐其实也融入了很多爵士的元素。我们今天首先来听的呢，这个 Jasmia Horn， 他就是在2015年的这个 Monk 的歌手大赛的首奖的得主。好，你就知道他的声音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厉害，才能够出众的得到第一名。他念的这个中学哦，这个艺术中学 Booker T. Washington High School。之前知名的校友有谁呢？ Norah Jones， Erykah Badu， 好，这都是很厉害的这个 jazz 歌手哈。所以他后来跑到这个 New School for Jazz， 在纽约的这个学校去念书的时候，其实在曼哈顿的一些小酒吧里头，其实他也常常会表演的。好，那我们再来听 Jasmia 所带来第二首歌曲 East of the Sun and West of the Moon。 Of the sun, west of the moon, dear, we're gonna build a dream house of love, dear, closer to the sun in the day, near to the moon at night, we'll live in a lovely way, dear, living on love in the pale. Die. We'll keep it that way. Up among the stars, we'll find a harmony of life to a lovely tune. East of the sun, west of the moon, dear. East of the sun and west of the moon. Of the sun, west of the moon, dear, we're gonna build a dream house of love, dear, closer to the sun in the day, near to the moon at night, we'll live in a lovely way, dear, living our love in the pale moonlight, you and I. Forever in a day, love will not die. Keep it that way. Up among the stars, we'll find a harmony of life to a lovely tune. East of the sun, west of the moon, dear. East of build a dream house of love, dear. Closer to the sun in the day and nearer to the moon at night. We'll live in a lovely way, dear. Living on love in the pale moonlight. You and I, forever and a day. Love will never die. No, we'll keep it that way. Up among the stars, we'll find a harmony of life to a lovely tune east of the sun. 介绍的这首歌曲其实已经成为爵士的经典名曲了，你可以听得到有很多的爵士女歌手很喜欢翻唱这首歌。早期在1934年是一个普林斯顿大学的二年级生，好，这个 Brooks Bowman 他所写的，那曾经在这个学生的话剧中来首演，但是后来这首歌哇被这个 Sarah Vaughan 所传唱的专辑录制，所以大家就好喜欢好喜欢这首歌曲，是不是这个旋律非常的美呢？齁，它的歌词是叙述一个女孩子，她梦想能够跟她的爱人跟她的情人可以在太阳的东边跟月亮的西边盖一栋小屋，然后可以天长地久在一起。虽然这个故事内容有点点不一样，不过听说这首歌曲有可能是取自于挪威的一个古老的童话，那个故事里头是说有一个受诅咒的王子爱上一个农家女，然后这个农家女呢为了追逐她的真爱，所以她历经万难跋山涉水来到太阳东边月亮西边的这个城堡，把王子从继母的诅咒让他解开，然后后来两个人在一起。所以East of the Sun 跟West of the Moon 这首歌的典故是这样。好，我们再来听今天要介绍另外一个超级厉害的爵士吉他手，他的名字叫做 John Scofield。他跟 Pat Metheny 应该是大家最熟知的就是这种爵士吉他当中的这个翘楚爵士吉他手，只要你一讲到 Jazz Guitar 大概就会想到他，而且这次呢他也是二次来台哦。我们来听听这首曲子 Agogo。 Gogo 这张专辑其实是 John Scofield 跟他的这个乐团比较前卫又很 funk 的这个爵士风情三重奏，简称叫做 MMW。 好，光听他的这个鼓啊、贝斯啊跟 guitar， 我觉得就非常非常精彩了。有人说他们比较 avant-garde 一点哈，比较 avant groove， 有点前卫的这种韵律感。那 John Scofield 他本身在80年代跟90年代其实受到这个 funk 影响非常的深，所以呢也融入了这个 fusion 这种融合乐。那这张专辑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精彩，如果你也喜欢吉他的话，可以来听听爵士吉他的演奏，而且 John Scofield 他的专辑里面走的都是这种比较有节奏感，然后会让你真的肢体会想要跟着舞动的这种感觉。好，介绍下面这首歌曲 Wildwood Flower。 那就去国宾影城啊！ 啊，国宾影城， 嗯， 为什么啊？ 因为国宾影城影音效果最棒，加入会员的话，买票超便宜哦，可乐、爆米花五折，还可以独享网络订票哎！ 哇，那快去国宾影城看电影，我也要加入会员。 汉密尔顿圆梦计划正式启动。I am not thrown away my shot。当今地表上最强大的百老汇音乐剧，一张票$10,000的百老汇票房奇迹。 2018年古典音乐台私房限定伦敦汉密尔顿朝圣之旅，音乐剧达人吕岱卫随团导聆，详情请洽04-2260-3977。 为自己喝彩，就是现在，听见 Bravo 彩语。 欢迎继续收听《星夜狂想曲》，我是李星云。今天我们来介绍2018两厅院的夏日爵士音乐节，会来到台湾演出的这些歌手跟乐手们。我们今天先听为快。我介绍了前段有 Jasmine Horn 跟 John Scofield 这个吉他手，那这段我们来听听另外一种曲风，因为夏天嘛，我们要来点热情一点的慢播怎么样？ Mambo Nights， 这张专辑包准你这个血脉喷张，会很想赶快可以去听到这个爵士音乐节的现场演出。介绍下面这首歌曲很有趣，它的曲名叫做 Sofrito。Sofrito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它是一种酱汁，它是一种从香草、蔬菜，然后可以 跟炖肉啊豆类这样子一起 mix 在一起的一种酱料。好，那在波多黎各跟多米尼加加勒比海的那种国家，其实他们常常会用这样子的 sauce 这种酱料。那没有想到这个音乐人也把这种酱料把它取作歌名。好，那你就可以想见这个音乐应该是听起来非常的丰富，然后很混搭，吃了以后甚至会有一点点辣味，所以吃了以后可能会能量四射，就是非常有拉丁美洲那种层次很丰富变化多端的口味。那通常这种 sauce 会用什么培根啊咸猪肉啊或是跟洋葱一起去炖。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曲子，然后想象一下这个口味有没有那种辣劲。 Mambo Nights 当中的 Sofrito。听到的这个小号是由 Sandoval， 他也是一个非常世界闻名的这个小号手。有听到这种铜管，不晓得我自己听到这种铜管乐器就会觉得很开心，好像有那种嘉年华会的感觉。而且呢，它有很多的切分，很跳动的感觉。这也是今年这个爵士音乐节即将会来到台湾的乐手。刚听到的这个 Sofrito， tasty 吗？好吃吗？美味吗？我们来听下面这首歌曲，是比较是 Brazilian Essence 这张专辑当中正宗的这种巴西音乐，那你可以听得到，他们有一个计划叫做 Black Bossa的计划，平常我们都会说喜欢听那个很轻柔的 Bossa Nova 啊，那但是这张专辑呢，它的计划是都是这种黑皮肤的，也就是晒得黑黑的感觉啊。然后这个计划的原意呢，是让世界各地的人呢都可以接触到正宗的这种巴西音乐。好，我们来听听这首 The Frog。接下来这首曲子，哇，真的是名曲了。一开场的这个像洗衣板一样的那个刮的声音，然后有一些拉丁风味的这种钢琴伴奏法，听起来非常的过瘾。这首曲子是人称这个拉丁音乐之王的这个 Tito Puente 所作曲的， 然后也是来自于波多黎各的他，小时候在纽约的哈林区长大。据说他七岁的时候就很喜欢拿着这种锅碗瓢盆，然后还有这个窗框啊，窗子的框，这些木头啊，在那边敲敲打打的。然后他的妈妈跟邻居就实在是受不了这个 noise 哈，觉得很吵，后来就把他送去念钢琴课。但是呢，天生的鼓手就是离不开这种打击乐，学了钢琴一阵子呢，他又跑回去打鼓了，所以后来呢，就还写了这首接下来要听的，说不定你听过这个旋律，我们一起来欣赏 Oe como va。 今年的两厅院夏日爵士音乐节，要来到台湾表演的这些乐手跟歌手，我觉得卡斯很大，尤其是这个吉他手 John Scofield， 我们刚刚听到他有这种民谣、乡村、世界音乐跟融合乐，都被他放进爵士乐里头。那他其实也是念这个 Berklee College of Music 啊，这个波士顿的这个Berklee。音乐学院的，算我学长吧，哈，我这样讲有点厚颜哈。其实我们学校出的很多很多很厉害的歌手也好，爵士乐手也好，像这个 John Mayer， 好，还有这个爵士天后 Diana Krall。戴安娜·克瑞尔，其实都是有来过我们学校念的。不过John Scofield 呢，这个吉他手，他其实好像念到大二大三的时候就有外面的案子跟乐团来邀请他一起录制专辑啊什么的，所以其实他也没念完，不过也没有什么好考虑的，因为如果外面有这么好的演出机会，就开始他的巡回生涯。所以一直到现在，其实John Scofield 每年都还是有200场的这个演出，也很惊人吧。他真的是跟 Bill Frisell 跟 Pat Metheny 并称为20世纪末最具影响力的三位爵士吉他手。好，所以如果今天听到这一集会想要听 Live 的话，或许赶快去抢票哈！夏日的音乐节，如果可以看到 John Scofield 弹吉他就太幸福了。好，节目最后了，很快的一个小时就要结束。我们最后为大家选播的这个是 Summer Samba， 英文的歌名叫做 So Nice。 待会你可以听到这个女歌手她唱 So Nice 的时候，我会觉得哇，真的好想去海边哦，好想换上比基尼。好，现在已经不能看了，不敢穿比基尼了，不过可以喝喝啤酒，然后在海滩上面漫步，如果听上So Nice 这首 Bossa Nova， 一定非常非常有夏日风。另外我也要在这边感谢上次8月18号的时候，我们的听友会所有来参加的听众朋友，很开心那天下午可以跟大家交流一下。虽然最后很可惜没有办法回答所有的问题，我自己讲的太长了，但是呢非常期待下次还有机会我们可以这样见面，然后聊聊音乐。那天非常的开心，然后呢我们星夜狂想曲最近也得到了这个金钟奖的提名入围，我真的自己觉得非常的荣幸。虽然我们才做了第一年的节目，一年多以来，谢谢星夜的听众朋友都给我支持。那希望我们这个节目可以一直的走下去，然后陪伴大家听好音乐。谢谢大家。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咯，先跟大家说声晚安，我们下周见。Stop.